你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萧霞。 萧霞，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啊，但是对话还是把问题说的比较简单的，对吧？比较浅的。咱们今天聊的是什么呢？ 啊，我们今天聊的呢是关于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差异。 那我们今天也是例举了一些在这个可能刑事法里面，在法庭法官判案还有整个过程里面的一些不同，对吧？因为差异在很多细分的方面都有嘛，不可能一个对话都讲清楚。那我先来提今天的三个问题。第一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法官普遍比美国的法官要年轻很多？那其实这个呢也是在对话一开始就有讲到的。那今天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和美国的法律分别属于什么法律体系，或者我们可以说法系，对吧？简称为。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对话当中具体举了哪几方面的不同啊？举例说明了哪几方面的不同。那小小，我们今天的词语都是和法律有关是吧？ 对，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个德高望重。 德高望重一般讲到这个学者啊是吧，然后 年纪大一点的人， 对对对，还有自己的专业方面很了不起很好的人会用这个词啊。 对，那这个词根据字面意思的理解就是说品德非常高尚然后名望很重的人，一般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一些有一定的年纪而且有一定的声望名望， 对，受到大家尊重的人，对吧？德高望重。好，法系其实刚刚也说过了啊。 对，法系简单的说就是法律体系嘛，它是简称。中国人非常习惯把一些非常长的名字取一个简称。比如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我们会说全国人大。 对，那还有政治协商会议，对吧？政协。其实我们下次可以做这样一个课文哦，也会很有意思的。那我们再看一个陪审。陪审。 好，陪审根据字面意思的理解就是说陪同审理。那么也就是说请一些非职业的审判人员到法院里参加这个案件的审判工作。好，那么其实中美两个国家他们的陪审制度也是有差异的。一般在美国的话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是陪审团。 但是一群人。 对对对。那在中国的话呢叫人民陪审员。 人数比较少啊， 对， 也是来自于人民的。 对， 具体的差异呢我们等一下在看问题的时候再来解答吧。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个词啊，在法庭上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叫当庭释放。 这个是听到以后犯罪嫌疑人会很高兴的啊。 对，那当庭就是说就在这个法庭上啊，当场的释放了， 把他给放掉了，你没有罪可以回家是吧？ 对， 自由了。那么量刑，量刑又是什么意思呢？ 好，量刑就是说一般法院给犯罪嫌疑人定罪了以后判处一定的具体的刑罚。 哦，其实就是说判刑期，就是你要坐牢多少年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刑，有期徒刑啊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对吧？ 对，那一般量刑的话呢是根据你犯的罪行的性质，对社会的危害性啊，还有就是犯罪者他们认罪的那些表现。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刚开始觉得是有中国特色，后来发现全世界好像都差不多啊。 没错。 那制衡，制衡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好，制衡就是相互制约保持平衡。那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就非常讲究制衡，这个特点就是说反映在这个法官的作用啊还有陪审员的作用啊。 对，比如说他们的这个职责和作用都是比较平均的啊。那还有一个用法，一个搭配叫做派用场。派用场。 好，用场这个词是比较口语的，其实就是作用的意思。 对， 那么派什么什么用场其实就是起什么什么作用， 但是是非常口语的说法啊。 没错， 派用场。振振有词，振振有词。 好，这个词好像经常用来形容律师啊。 对。 好，那振振有词的意思就是说形容理由好像非常的充分，然后说个不停。

对的， 就是说他的法律都是有具体的法律条文一一的写出来的，法官判案的时候呢，只要根据这些条文看一下这个案子，然后他是符合什么样的这个条文的、 嗯、去对应，对吧？自己的权利不是说特别大。那相比之下呢，美国他们的法官就有比较大的自主权哈，判案的时候要根据每个案件不同的情况来裁定，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在美国嘛，法官判下的这个案例可以作为以后的类似案例的这个依据。 是的，所以说法官的职责和作用都是非常大的，那当然也就需要很高深的资历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法系权限和作用的不同呢，中国和美国的法官年纪，就是说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太一样啊。 对，就是说中国的法官呢，需要的是熟悉法律， 嗯， 那么美国的法官可能对经验的要求更高一点。 嗯，好的。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和美国分别属于什么法系？ 好，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 嗯， 中国的法律呢是属于大陆法系，也叫成文法。 美国呢？ 美国呢是属于英美法系，也叫案例法。 嗯，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话当中具体列举了哪方面的不同，这两个国家的法系？ 我们的对话呢主要是从法官的权限， 嗯， 还有陪审团的作用，还有律师的作用这几个方面来说的。 哎，有一个这个陪审制度啊，就是想具体问一下潇霞，对话里面我们是怎么来解释的呢？因为中国是比较多听到的陪审员，对吧？那美国我们一般都说的是陪审团。 对，那么美国的陪审团呢，它和这个法官的分工是非常的明确的， 嗯， 就是说由陪审团来判定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有没有罪。 对， 那法官的工作呢就是要 量刑， 对， 是吧？而且美国的陪审团真的是人数众多，是吧？大概十个人这样啊。 对， 但是在中国的陪审制度呢是人民陪审员，那在审案子的时候大概只有两三个这样的人。 对，而且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说，中国的陪审员是可以参与案件的审理和量刑的。 嗯，对，其实这个也是起到了一个互相制衡的作用啊，和法官之间。那其实在中国这个陪审员呢，有职业的陪审员，就是国家付你薪水，你的全职工作就是陪审员。那还有一些是好像兼职的，这个跟美国陪审团制度好像有一点类似啊。 对，那美国的陪审团他们一般选择这个陪审的人员呢，都是就是随机抽取的，是临时的。 对的， 这个跟中国的那个比较专业的陪审员还有一点不一样哦。 是，真的非常有自己国家的特色啊。那我们还有一个方面的不同呢，例举的就是律师的作用。那在美国啊，好像律师都是看到很雄辩，对吧？振振有词，很有戏剧性的啊。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案子啊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们的这个辩护能力。但是在中国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那么中国的律师一般就是说把他学到的法律条文，然后就是说说出来， 嗯， 从这些条文中找可以减轻当事人罪行的这样的可能性。 也有人的解释是因为所有的罪嘛都规定好了，所以除非这个律师能找出反驳的证据，否则呢他能做的能改变的确实是很少的啊。 对，就是说他就是展示他的这个证据，然后呢就引用一些法律条文， 他翻案的可能性比较小，不像美国，是吧？ 对， 黑的也能说成白的。 对啊，所以说就是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是实行这个英美法系的国家，律师的作用真的非常的大。 嗯， 而且如果说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律师，那他很可能就是说正好就可以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了。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中国的法官怎么都这么年轻？在美国，法官可都是资历深厚、德高望重的人物。 这就跟两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有关了。中国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也叫成文法，就是说所有的法律都是通过法律条文一一写出来的。美国的法律体系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属于英美法系，也叫案例法，它是根据法官或者陪审团的决议判定的。这样一来，法官就具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能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裁定，所以美国的法官一般都需要很深的资历。 哦，原来是这样。那中国有陪审团吗？ 中国也有陪审制度，叫人民陪审员，但是他们的作用和美国的陪审团很不一样。